但是这样做或许反而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中草堂的会长天南星突然冒出来一句：“嗯。”随后，春一老也是跟上了一句赞同，却没有说任何理由。一到这种消息聊天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沉默。讨论组里的都是荣耀老手，虽然没听到解释， 但从反而赢得信任这个思路一想，却也明白了个七七八八。这守护魔神的难度是固定的，完全由工会等级决定，和玩家等级全无关系。如果由20个70级的玩家来杀着5级工会的1级守护魔神，那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 但对于他们这些大部分介于35到39级的玩家们来说， 要杀这个1级守护魔神还是不能大意的。在荣耀等级上限还是50级的那个时期， 工会一般都会凑到的有20名50级的玩家时才会开杀守护魔神。只是后来高手熟手变多，这才不断下降等级要求。 像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在第10区开荒， 那基本凑够30来级的20人后，就可以杀了这1级的守护魔神。可是星星工会情况不同，把他们这些不怀好意的卧底排除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纯新人的工会，那么就和荣耀初期的那种情况相似，新人又哪里会杀着守护魔神？ 所以即使有着35到39级这样的等级，想杀守护魔神却也是大难事。他们这些卧底角色想要避免怀疑，或者说骗取君莫笑等人的信任，那就要表现得像新人一样，在守护魔神这里栽个几次，反倒可以洗脱了他们可疑的大工会身份。不错， 就这样办吧。霸气雄图的蒋游也说话了，随后众人一个个表示了同意。游戏里呢，他们这些35级以上的角色全被邀请入了团队，再加上君莫笑、韩烟柔、风叔、烟幕和包子入侵4个角色，刚好20人。此时君莫笑正在团队频道里说着他们要挑战的守护魔神的打法， 已经快要讲完，这杀法他们当然是不用听的，就算需要听，他们也会故意不听。他们准备要装新人的吧？陈国看到工会中终于加入了一些35级以上的高级玩家，正觉得无比振奋。此时时间已不早，他却睡意全无。不说是他， 整个星星工会此时几乎都没有什么人下线，大家都想等着击败守护魔神的一幕，于是，一边继续激情的工会任务，一边守着消息。这时，叶修已经讲完了杀法，结果频道里一片静悄悄的，一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也不知听懂没听懂。陈果一看这反应， 顿时又是不安起来。他在没加入加王朝之前也混过其他工会，跟着杀过守护魔神，深知这 BOSS 的实力非同小可。这挑战守护魔神失败，一来所有的死亡损失都是需要承担的，二来会浪费挑战的费用。这个挑战任务可是需要交钱才行的。第三， 则是无论挑战成功或是失败，都会在世界上进行公告。挑战失败无疑是比较打击工会士气，破坏工会形象的。这些损失俱乐部工会的家伙们盘算中还算得不够严厉，但在陈果看来已经觉得够心疼了。虽然由叶修这样的大神坐镇，但是陈果却还是有些担心。 能行吗？要不要等大家等级高些再杀呀？陈果说。放心吧，叶修回头微笑着说了一句。你看这些木头根本没点反应啊， 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吧。陈果看着团队频道的聊天记录，一直都是叶修在不停地发着消息，其他人都是默不作声的。陈果突然又是想起什么似的，脑袋又是伸了伸，倒是问起了叶修另一边的唐柔。 夏桃，你能看懂他在说什么吗？ 不出陈果所料，唐柔非常茫然地摇了摇头。对于一个根本就没见过守护魔神的家伙，叶修此时的打法讲解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看，这样不行啊，这些家伙都是新手，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而且也不问，不懂装懂的新人小白最可怕了，这进去还怎么打呀？ 小唐不要紧的，他技术过关，进去边学边打没什么问题。 我本来就不是说他，我是说这还十好几人呢。 陈国指着叶修屏幕上的团队名单说着。 这些人嘛，那就更没问题了。 叶修没有回头，但是嘴角却明显是扬了一下。等陈果连忙去看，那个有些诡异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只是一脸很平静的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果觉得肯定有隐情。 我不敢肯定这些人里没有新人，但要说这些全是新人，那可有些不大可能。 哼，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因为他们的等级啊。 就因为他们的等级高？ 叶修点头。 这理由太儿戏了吧。 第十区的等级差距现在是有点变态的，你知不知道每家俱乐部的工会手中都会有那么一批野号？ 野号？ 就是并不加入工会的账号。 那是干嘛的？ 干一些不好明着干的事儿，最常见的比如卧底。 陈国怔了怔，荣耀中工会卧底的事情他倒是听说过不少。 你的意思，这些角色都是各大工会派进咱们的卧底？ 35级以上的角色本来就还没多少，又是无工会自由身，一股脑就冒出来的，除了大工会所养的野号，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了。 那你明知道这部分高等级玩家是卧底，还把他们放进来？ 是啊，正好让他们帮我们打一下守护，级高些总比级低些的要好嘛。 可他们这些家伙万一故意不出力怎么办？ 哼，放水也是需要有技术含量的，放得太明显了，不就等于暴露自己了？别忘了他们的身份啊，他们可是卧底，刚进工会没多久就暴露自己，目的只是妨碍我们过守护，代价太大了吧？卧底账号可是只能用一次哦，我们的守护任务那可不是一次性的。 陈国已经完全说不上话来了，只能很是同情地望着这些团队中对星星工会来说很高级的角色，他们大概还觉得他们的卧底计划很成功吧。看陈果没有疑问，叶修这才转回头又在团队里问了一句， 大哥就是这样，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反正老大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呗。 包子入侵第一个发言，想法一贯的简单。 知道了知道了。 其他人乱七八糟的也是有些回应，但是在很努力地扮演着加入星星工会的新人角色。 好。 叶修看到这些人表示知道后也是应了一声，而后手下一通操作，原本两个队，每队十人的团被拆成了七个队，六支三人队，而后一个二人队，却是叶修和苏沐橙两人的角色。 接了。 叶修又说了一句后，二十人团很快已经传送进了挑战守护魔神的副本。这副本就一个 BOSS 而已，空间挺大，但并没有什么深度。刚一进本，已经可以看到前方沉睡着的守护魔神，在一堆浓雾中展示着他的轮廓。 一二三队走左，四五六队左右。 叶修下令，团队中队伍当然有着一目了然的编号。于是三队走左，三队走右。 停！ 叶修喊。六队只好都停下。这些指令都是简单的要死， 兰和他们就算想装新人，也总不能在这种指示上犯错误，那就不是新人，是白痴了。 两边都站两排，近身职业站前边，远程站后面，左右保持24个身位。身位知道怎么看吗？把鼠标点到对面角色上，然后看显示出来的坐标，再看自己的坐标，然后慢慢算一下。 叶修很有耐心地教着，众卧底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看起来君莫笑真把他们当作新的不能再新的人在教导，这本该是值得欣喜的，只是突然听人给他们讲授这些基础的要死的东西，又是种想哭的感受。 嗯嗯，做得不错，莫竹啊，你得再往后退一点，右边那个谁，往左走一步。 叶修开始手把手指示，像是指挥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众卧底被折腾得够呛，这根本就是在对方的眼皮底下演戏，怎么能不露破绽地演成一个新人？这样一个站位，多少时间站好会合适？站快了会不会显得太娴熟？站慢了会不会显得太白痴？一堆人纠结得要死，有拿计算器出来算距离的，有故意假装站错的，各有各的表现形式，但有错的都被叶修给纠正。终于磨蹭了几分钟后，这个站位算是完成了。 好，现在大家都不要动了啊，等我指示。 众人沉默，他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在守护魔神冲来后故意放水赶紧死出去了。 开怪吧。 叶修给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去了条消息。 嗯。 苏沐橙回了下后，手下的风书烟幕已经扛起了重炮，一个反坦克炮就轰了出去。三枚炮弹拖着火舌在左右两边的夹道欢迎中呼啸飞过。两边的卧底心潮澎湃，终于开始了。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已经准备迈上前去了。 后跳三步。 谁知这君莫笑又是下了一声命令，这个命令也是简单的令人发指，装不会肯定说不过去，后边的玩家只好都是后跳了三步。一些打过这属性之力的守护魔神的玩家心情都很不愉悦，因为他们清楚这后跳三步意味着什么。轰轰轰，三声炮响，浓雾中反坦克炮爆炸的火光映衬在守护魔神那庞大的轮廓下，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就听一声怒吼，那轮廓已经迅速站直了身子，那顶天立地的气概，光从比例上看就让人很清楚，这货和玩家角色那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又是一声怒吼，庞大的身躯却丝毫不见笨重，守护魔神猛然一跳，已从浓雾里冲出，落脚处正是左右两队夹道欢迎的空间。所有人的屏幕画面都发生了一些颤抖，这是荣耀表现地动山摇的方式。落地掀起的尘土宛如巨浪般朝四下滚去，暗藏在这浪中的却是宛如刀光般的守护魔神这一落地的冲击波。但是叶修提前指挥众人后跳的三下，却刚好让所有人都避过了这一冲击波。那些熟悉这一魔神的卧底本就是想装个不知这情况的心嫩，上来先被冲击波扫一下，再随便被魔神踩两脚也就挂了。谁知君莫笑的指挥算准了这些距离，傻瓜般的指挥让他们根本钻不到空。 等我指示再攻击。 叶修又是重重强调了一遍，让早就已经蠢蠢欲动的卧底大侠们实在不好意思还乱来，只得乖乖地站在两旁。叶修的军魔校早已抽出千机伞，长枪般端在身前，火势一喷，已是一枪打出去。 这点爆炸的烟花在守护魔神身上实在让人觉得根本就是无用功。不过这毕竟只是游戏做出来的效果，数据上该有的伤害却是丝毫不差。君莫笑一边倒跳一边连续又是数枪，风书烟幕也是跟在他的左右不断地朝守护魔神攻击着。众玩家在一边看着就有些不懂了，如果说是由君莫笑来建立仇恨的话，这个枪炮师怎么还在继续攻击呢？这是个什么打法？众人疑惑着。守护魔神早已冲上，身材高大的他一步出去就是几个身位，每两步就已经冲到了二人身前，一脚抬起就朝两人踩了下去。左右两边围观的卧底们一片沉默，他们倒是巴不得这一脚下去君莫笑和风书烟幕就此挂掉。但是君莫笑能在第十区拥有如此这样的名气，那也不是吹出来的，真要这么简单就被干掉，那对于被其狠狠踩着的众工会就更是耻辱了。再加上知道君莫笑身份的蓝河等人也已经基本上猜定这个叫风书烟幕的枪炮师是苏沐橙了，这两人的组合放到荣耀最顶尖的职业联盟里也依然是顶尖的。所以就在很多人都在疑惑二人的打法时，蓝河心中却是一阵悲哀。他知道这是人家水平太高，所以才能打出一些普通玩家做不到甚至看不懂的套路。果不其然，所有人无论是担心或是期待或是疑惑，通通都是多余的。守护魔神一脚踩下掀起的土浪中，两个角色高高的跃起，伸出的枪口一起朝地面喷着火舌，却是都用了一个飞炮技巧，精准地避过了这守护魔神一脚以及这一脚带来的冲击波伤害。两个角色落下时已经到了守护魔神的身后，守护魔神虽然动作不慢，但是如此庞大的身躯转身多少还是略有迟缓。这片刻的功夫，君莫笑和风书烟幕所做出的攻击之多让去围观卧底们大开眼界。虽然未到职业水准，但大家好赖也是网游圈里的好手熟手，好坏总是看得出来的。就在单位时间里做出的输出就可以看出二人对职业的把握，技能的操作远在寻常玩家之上。两边的围观党终于不是那么太沉寂了，几个地方都是下意识地发出了一些惊叹声，倒是蓝河这些知道底细的人此时比较淡定。两人的攻击中，守护魔神也终于是转身完毕，这次没有抬脚来踩，挥手就是一道劲风劈了过来。但叶修和苏沐橙依然是早有准备，轻松避过，再次直接闪到守护魔神身后接着攻击。如此接连几个来回，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守护魔神转身迟缓，只能是相对来说，其实动作还是非常敏捷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本不能算是弱点的地方，却在这两人的高超操作下变成了一个弱点，受到了连续的打击。而两人的角色呢，在这过程中却是分毫不闪。